这种没长脸的异乡，总是冷的。如果 上年不风流，谁人长情长如酒，谁向南不依 谁见我岁月忽晚，梨花我满头。 字不具名的你，伸手指刺耳边搁浅，从梦惊醒处你依稀可见， 隔绝了吗？

再要一生只为情。

回忆一个故事。活力 Music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 吹过来， 风吹过来， 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时间如果能

慢爆发，已习惯饥饿是一种信仰。 就 早已停不下，还没说完的话就散了吧。从此离开了家乡， 故事别搁浅，还

忧伤，该不该静静地听飞鱼的声音， 剪头发，我们就 走了吧，房间空的，心凉凉的，又何必呢？刮起风了，脚步一乱，电话一挂断，杯子翻了，心摔碎了，起起落落，有没一种别样的生活？

啾啾啾啾，呼呼呼呼呼，啾啾啾啾啾。 I've been in love with you. I've been in love with you. I've been in love with you. When you ghosted, when you made to me, when you let this me know, to do more. I've been in love with you. I've been in love with you. Not a miss me. Oh, oh, see. 是演员张歆艺，为您朗读《朱香》的。